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我们今天请到的还是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9月16号的时候，有一位老朋友给我们写下了一封小纸条，他说：“两位老师好，我想问职业规划的问题，该选什么样的城市、什么样的行业、单位、职业？很多名人说工作不是为单位做，而是为自己做，可是很多的岗位都只是定制的螺丝钉，与单位的定向性过强，迁徙性为零。如果离开了那个单位，就无法生存，没有人生的主动权。多年的工作经历并不值钱。我离职了，现在待业，非常迷茫。听说前单位又要搬家，要搬到300多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去。人生的主线是什么？以某个城市为主，行业为主，单位为主，职业为主，人际关系和谐为主，还是以企业的稳定性为主？我接一份工作的时候，总会想，我如果离开了这里，还会有饭吃吗？如果没有，我就拒绝。那如何能掌控自己的人生呢？我觉得这封信问出了很多振聋发聩的问题。信不长，它问号却有很多。这是一封其实挺有代表性的问题，而且如果真要回答的话，其实他的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会是有非常高的要求，很有挑战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本书和很多内容要回复你，试试看这一期节目到底能分享多少吧。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职业选择的困惑，但实际上不是，我觉得它是关乎于整个人生的，关于我们是谁，如何才能够过上自己的人生，能够体验自己的幸福。问汪冰老师。 我觉得赛老师好像把这期节目的核心已经说完了哈，用几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回答了他问的那些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无论是提出所说到的某个城市为主、行业为主、职业为主、关系为主等等，其前提都是题主自己在信中其实也提到了关于你是谁的问题，你要什么样的生活的问题，那些都是选项。如何在选项中做选择，你得知道你需要什么，你是那个做选择的人。所以你问的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毕竟更本质的问题，就是对自己的了解或者是自知。我想题主能够问出这些问题，就证明在生活当中经常是反思的。比如说你刚才讲到的一个标准，我离开这里还能有饭吃吗？还能找到别的工作吗？可能很多人不会这么想，很多人想的是这工作能给我饭吃吗？饭好吗？如果好，我先吃上这口饭，其他的事就先别多想了。而题主这种有先知先觉的人，可能就容易对未来有很多自己的思考，并因此陷入迷茫啊！不思考就不迷茫，所以思考是有代价的。 那今天呢，我们也试着先以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来开始我们今天对你来信的回应。过你想过的生活，101个让你幸福的方法，作者美国泰勒·本·沙哈尔，由倪子君、刘俊杰翻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做你想做的。安妮·迪拉德说，我们怎样度过每一天，我们就怎样度过一生。相比那些不得不达到的目标，与自己的理想和兴趣一致的目标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大的成功和幸福感。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性地逃避责任或是义务，而是说我应该全面地规划自己的生活，主动地为自己选择人生道路。考虑到每个人在生活中面对的限制和约束，我们应该追求自己所热爱的人生目标，并且认真对待自己的价值观和期望。心理学家艾伦·兰格和朱迪斯·罗丁曾经在一所老人公寓进行研究，在研究中，他们随机将2层楼的居民分成了2组，其中1层楼的居民得到了他们所需的一切帮助，包括日常安排和浇花等，另外1层楼的居民则被赋予了一定的责任和选择权，比如 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花，并且由自己来浇水。他们在生活中的选择权也更大，例如什么时候看电影，在哪里接待客人。换句话说，他们有更多的机会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年半之后，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拥有更多选择的组员明显变得更健康、更开朗，并且更自信，反应更快，生活也更愉快了。最引人注目的研究结果是，相较对照组来说，被赋予责任和选择权的组员的生存率也提高了。换句话说，亲自浇花、选择看什么电影以及其他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不仅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且显著地延长了他们的寿命。当你尝试帮助别人，各个年龄段的人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时，也要给他们自主选择的机会。当我们把必须做改成想要做，把规定的事情改成自由选择的事情时，生活就可以发生转变。由此可见，微小的选择能够带来很大的不同。生命是短暂的，你现在想做什么？10年之后呢？这个章节读完了，题目叫做你想做的。前面的一句话叫我们怎样度过每一天，我们就怎样度过一生。而后面举的例子选择了在老人公寓当中的两组居民，也就是两组老年人，给他们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选项，然后还考察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以及他们的生存率。我觉得这其实真的是一个神来之笔，非常短的一个章节，其实几乎囊括了生命的所有啊！而且让你看到，即便当你在垂暮之年的时候，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当中的自由和选择权，对你的生命依然有着如此不可思议的意义。那么所以当你年轻的时候，难道你不该为自己的自由选择做点什么吗？哎，看起来这封来信回答起来也不难啊。我们是不是到这可以结束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应，因为这里边提到了一点，就是你现在能做什么，你现在想做什么。因为题主专门说到了自己在离职所谓的待业的状态啊，非常的迷茫，让我再次又想到了我之前提过思佳给我转的那篇关于闲下来的文章。其实这个迷茫不就是自由的味道吗？但是我们觉得自由应该是，哎，我们知道做什么，然后我们自己去选择做。不对，其实我想停下来什么都不知道也是自由的另外一种体现。这意味着你有自由去发现你真正想做什么。题主要不要利用一下，因为你的生涯规划、职业规划，我知道你是非常想知道我下步该怎么走，赶紧告诉我，我可以高效率的赶快开始下一步的人生。但是刚才那个书中说到了最有效率的方式是先搞清楚你究竟需要过怎样的生活，因为你过的每一天都对你的人生是有贡献和影响的。不是说你找到了那条路才开始走，因为你从来都在那条路上走，一直都没停下来过。那就回到了我们题主说的迷茫，你今天所问的很多的问题，不管是以什么为主，如果没有搞清楚选择者本身的需求的话，那这些选项再多可能都没有一个是合适的。与其说去掌控自己的人生，不如说是看清自己人生吧。看清人生后面有很多没发生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已经发生的部分你悟到了什么。你给我们讲到了你是个爱反思的人，你问到了很多问题，但是经历了这些职业之后，在规划之前你有哪些财富，你有哪些财宝，你又是怎样一个人。那至少在这种短短的信当中呢，我好像没有读出什么线索。 嗯，所以我们这位朋友他只是向我们抛出了这些问题，这可能也是他最近正在思考的一些问题，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谁啊，他对这些问题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迄今为止的一些经验。但是恰恰是他是谁，这可能是所有问题的线索和答案。所以你看，线索和答案原本就和你在一起，而不是和我们在一起。其实刚才我们选择了很多章节是可以和你分享的。我为什么一开始读出了这个，这也是我的一个自由选择权在节目当中的。我为什么选择这个章节，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引用的安妮·迪拉德的这句话，我们怎样度过每一天，我们就怎样度过一生。而安妮·迪拉德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美国的一位女作家。我喜欢的那些女作家似乎都是非常热爱自然的，她们的自然生态文学方面的造诣非常高。我觉得安妮·迪拉德是一个 有人说他比全世界都生机盎然啊，我觉得他确实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他从小可能就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生命空间啊，有充分的兴趣和爱好，他也知道自己有很多的选择权，所以拒绝那些不喜欢的，而在此之后呢，再慢慢的去寻找，或者是一一的去体验他所喜欢的那些。那我们的题主现在，我觉得他有一个悖论呢，就是他其实知道怎么去拒绝自己不喜欢的，但他可能认为自己可能只有唯一的一种选择是对的，就是选择那条对的道路。有没有想过这个体验的过程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呢？可能你可以去试验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喜欢的，试验一下也许它是，但也许过一段时间呢，它对你的意义就又改变了，你再去试验下一个。其实整个人生不就是一个过程而已吗？如果你把这个结果看得很重要的话，我们早就说过了，我们都其实早就知道结果到底是什么了。而这可能是困扰很多朋友的，我万一走错了怎么办？我能够支付那些代价吗？问问汪冰老师啊，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时代，似乎是生活的选择的成本也很高昂的时代，究竟还能不能去试错？包括迁移，包括我们这位朋友说的，是应该以城市为主线吗？那如果我现在不喜欢这座城市了，我能不能搬离呢？还是以什么样的东西为一个主线呢？ 嗯，现在这是一个讲究决策的时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设计人生，就是说把人生设计成我们希望的轨迹。我也同意人生可能需要设计，或者至少是设想，但是如果认为设计就能够掌控人生，那我觉得就有点幼稚了，因为人生当中有很多东西不在你的设计之内，而且设计之外的很多才是神来之笔啊，因为是你之前的局限的认知没有想到的，可能是灵感是变化带来的你的转变。如果我们真的想过上一个更精彩啊、更充实的人生，我觉得就像刚才思佳说到的，不要拒绝体验，这是第一位的。如果我们的题主想清楚问题的答案是希望把生活设计成只有自己想要的体验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在拒绝和逃避生活。如果真正拥抱生活呢，就要拥抱你的迷茫，拥抱你的焦虑，并在想你的迷茫和焦虑将推动你去做出怎样的体验。比如说在你听来这段时间啊，如果你还能养活自己的话，如果温饱还可以解决的话，能不能把时间留给自己？除了规划职业以外，我更想知道的就是我们刚才问你的问题，你如何给自己画像，如何给别人介绍你自己？不光是给雇主介绍你自己啊，如果给你的灵魂画个像，它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你的灵魂知己，你又会如何向他介绍你自己的独特之处？我们经常把职业我觉得说得太重要了，因为它是我们的饭碗，但是职业是人来干，对吧？你会发现同一个职业不同人做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样貌，就像我在私下也跟思佳讨论过，读书也是，是不是同一篇文字不同人读出来，你听完了像两篇文不同的文字，或者两本不同的书，所以最终还是做的人会改变工作的面貌。 所以你是谁这件事情可能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你有没有花时间去了解一下你自己？所以当我们去选择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不仅仅是简单的去试验这件事情，而是要在这件事情和你自己的关联和碰撞当中更多的去探索自己，这其实是一辈子一直要坚持的一项任务。假若你把自己啊当成是一座宝藏的话，你要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热情。刚才说到了一开始所说的就是安妮迪拉德的那句话，怎样度过一天你就怎样度过一生。他其实还有一些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个题主现在所处的这种所谓迷茫的状态也有帮助，在这儿呢我也分享给你两小节。这也来自他的那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在他29岁的时候就让他声誉鹊起的听课西的朝圣。这世界到处是礼物，只要你睁眼观看。我一直在想着观看，有很多东西可看，拆开了的礼物和免费的惊喜。这世界装饰得很美丽，到处散落着一位出手大方的人撒的一分钱。但是这是重点，谁会为一分钱而兴奋？假如你顺着箭头走，假如你一动也不动，蹲在岸边观看水面激起的颤动不已的涟漪，结果看到一只小麝香鼠由洞穴里滑出来，你会不会认为那幅景象不过是块铜片，懊恼地走开？如果一个人营养不良且疲惫不堪， 连弯下腰去捡一分钱都不肯，那真是悲惨的贫困。但是假如你培养一种健康的贫困和简单，找到一分钱，实质上也让你有个美好的一天，那么正因这世界实际上到处都藏了一分钱，你的贫困却为自己买下了一生的日子，就那么简单，你看到什么就获得什么。 我想王明老师听完了之后会知道我为什么特别喜欢他了。他真的是非常的生机盎然的一个人，不是因为他所在的世界生机盎然，因为他本来就生机盎然，你看到什么就获得什么。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在看这个世界，还是我们只生活在头脑的轨迹当中。 嗯，我们在节目里好像也说过，你体验到什么就拥有什么哈，好像和他有一些非常共通的地方。但是这个时代好像我们更倾向于你拥有什么就能体验到什么哈，你有什么你才能看见什么，这可能就是两种人生，两种选择。我更希望我们这位听友，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海量的无常的馈赠当中，只是我们不知道。大家都常说的健康是馈赠之一，但不止这些，我们今天眼见的一切，包括你看到的云朵，感受到的风，你听到的声音，都是无常赠送的，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哈。一想到这一切都是源源不断的涌向我们的时候，如果你的感官是足够敏锐的，你甚至觉得有一种信息过载要晕眩的感觉，因为这个财宝太多了，你数不过来哈。就像阿里巴巴换开了山洞的门，然后你进去看到那些财宝，你会觉得哇，就不知道该关注哪里了，因为刺激实在是太大了。这样的时刻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人的心智所居于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苍白和狭隘的。因为心智是苍白和狭隘的，所以心智总想攫取更多的东西，因为它永远不满嘛。它也想有财宝，因为它穷啊。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其实还挺富有的，但那个富有可能不是很多人衡量意义上的富有，你就不会想到说我要把生命全都去换成钱。 嗯，没错。其实这本汀克西的《朝圣》，就是刚才安妮·迪拉德写的这个书，也是起源于一次，应该说是一次挫折和灾难吧。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挫折和灾难其实也许是一笔财富或者是一个礼物，就看你如何的去接受它。因为在1971年的时候啊，他曾经经历了一场几乎致命的肺炎之后呢，他才选择在弗吉尼亚州的汀克西生活了一年，然后这就让他深入的体验生命。而这一经历呢，就成就了汀克西的《朝圣》这本书，让他在29岁的时候获得普利策奖，并且在美国文坛激起巨大的回响，影响力至今不衰。但我觉得一个热爱自然的人，可能恰恰也是喜欢孤单的，他可能不太喜欢人群。他虽然后来呢定居在纽约，但现在他年纪已经非常大了，他是1945年生人。他后来呢就不再旅行，不再会见陌生人，不再签售，不接受采访，不帮人写序，不在电视上露面，不信任维基百科，每年仅进行两次公众朗读。所以你看，一个人他可能深深的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特别是当他经历一些挫折磨难甚至于迷茫的时候。我相信当一个人在疾病当中的时候，他肯定也会觉得非常的迷茫和无助，不知道等待自己的究竟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位题主也可以去衡量一下你自己现在面临的这种所谓的窘境或者是困境到底是什么，你还拥有什么，你希望在未来的自己是以怎样的面貌去生活。接下来还有一小节内容，就是在电影《人生遥控器》里，主角迈克尔纽曼是一个生活节奏极快的人，他的主要关注点是工作中的晋升机会，他认为只有晋级加薪才会让自己真正幸福。有一天，迈克尔拿到了一个魔法遥控器，可以让他快进自己的生活，于是他使用这个遥控器跳过晋升之前的一切琐事，跳过了辛苦的工作，也跳过了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幸福，包括和太太在一起的亲密生活，因为他认为这些事情只会放缓自己抵达终极目标的速度。在他看来，一切和晋升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都是不必要的。对那些在他身边的人来说，迈克尔似乎完全正常，然而遥控器已经麻痹了迈克尔的大部分人生，让他避免经历其间的过程，那些被他视为妨碍自己获得幸福的事情。于是迈克尔昏昏沉沉地过了一生，跳过了所有他觉得和自己的职业目标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迈克尔年老以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下的巨大错误，他错过了所有让生命变得有意义的宝贵时刻。 这是一部好莱坞电影，所以迈克尔最终还是得到了第二次机会，并且这一次他改过自新，选择全然经历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按下快进键。当然他还变成了一个更幸福更好的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因关注自己长期目标而忽略了所有当下美好的人是不会有第二次机会的。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试试看花更多的时间追求那些对你个人有意义的目标，投入生命中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去吧。这个章节也是选自刚才那本书《过你想过的生活》，我觉得它其实就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告诉大家，每天去发现并捡到一分钱是挺好的一件事儿，是不是？ 每天能捡到一分钱，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比喻啊！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一分钱太少了，就像我们在街角可能看到一些让我们觉得美好感动的瞬间，也会突然想到工作还有那么多没有完成，这件事情又不能让老板喜笑颜开，又不能让客户答应跟我签单，所以为什么还要在乎他呢？有的时候生活在人群当中，我们很难不受别人对生活目标的界定，别人对幸福的界定。但是影响虽然在，但是如果像我们的题主一样经常问一些问题，真的吗？这是真的吗？一定要这样吗？究竟什么才是我要的吗？问这个问题不会马上有答案，但是当你问问题的那一刻，可能已经和很多周围匆匆忙忙的人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祝你有好运啊，至少是每天都能发现和捡到一分钱的好运气。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

他现在似乎处在一个交叉路口，但我觉得他和很多朋友一样啊，当他自己迷茫和困顿的时候，很多人都选择不给自己喘息之机。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相比之下，他似乎还是愿意给自己一些思考的时间的，但有的时候呢，他也会给自己限定时间，我必须在多快的时候找到答案。实际有的时候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找的路上，这样难道不好吗？一生也只不过是在这样或者那样的路上而已，为什么我们在寻找答案的路上就会被认为是不够好的？在没有得到答案之前，笃定地认为自己走的那条路是对的，其实这不是更荒唐吗？汪明老师怎么看？ 我们好像在下半段告诉题主，你的追寻可能不一定有结果，是吧？但是好在啊，追寻本身就有意义。为什么一定填空题都要填上空呢？就好像之前有人用半杯水的比喻告诉我们，虽然半杯水空了半杯，但是那半杯不就是可能性所在吗？因为它是空着，你才能装东西，对不对？这个时代我们太要求确定性了，所以大家一听说未来不确定的时候都很慌张啊！我怎么能保证我的财富能够稳定的增值呢？怎么能够找到我的固定的饭碗等等，这些不安全感非常的现实，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但是不确定其实天天都在，只是我们假装它不在而已。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填空题没有被填满的话，那其实这个不接受对事实没有任何的改变，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纠结。因为人生哪怕我们在一天中的中午之后发生什么，那个填空题的空我们都填不出来，对不对？何况人生呢？能不能允许留白呢？其实当你允许留白的时候，是不是就和生活真正的讲和了？你的焦虑也会下降，因为你知道那些你控制不了的就交给生活吧。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只是每天在头脑当中去寻找答案啊，所谓的这个选择，或者是在很多所谓的专业人士的建议下啊，选择几条道路的话，那并不是真正有意思的人生。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啊，他说天机时时在显露，为什么大多数人看不到？是因为你就忙于跟自己的头脑做那个游戏。假如你每天能够真正的啊照顾好自己，然后有觉察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可能能从很多线索当中得到一些灵感，关于你如何在当下这个时间更好的去进行选择。有的时候我觉得老天都在跟你喊话呢，但是呢你却错过了，或者就像那句话说的啊，其实他经常会造访我们，只是我们自己常常都不在家。所以有的时候保持在线的状态，保持有觉察的状态，照顾好你自己的状态，也是我们走在寻找答案的路上的一个最好的状态，也可能是我们最有机会和幸福碰面的状态。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明老师，我是刘思佳，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依然是来自英国作家凯特·福克斯写的《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篇章叫《新兴的谈话规则：手机聊天》。突然之间，几乎每个英国人都有了一部手机，但是由于这是一种新科技，我们并不熟悉，所以尚且没有一种礼仪来规范这种交流方式。我们必须跟进，迅速找出这些规则。对于一位社会科学家而言，这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的发现过程，非常令人激动。一个人一辈子也很少遇到这种新的潜规则形成过程。比如说，我发现大多数英国人一旦被问及，都会认为在火车上用手机大声谈论家长里短或庸人琐事对他人是不礼貌、不尊重的，但是一小部分人仍然这样做。他们的同车乘客可能会叹息抱怨，或者不停地转动眼珠，然而很少有人去当面向这位不礼貌的人指出来，因为直接指出的话，则又违反了其他英国社会约定俗成的限制性规则，就是不与陌生人谈话，不要将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于是尽管社会上对此类行为的讨论很多，那位不礼貌的人下回毫无顾忌的，那位不礼貌的人似乎毫无顾忌地继续其言行，就像有些人在汽车里擤鼻涕或者挠痒痒一样，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全都落在旁人眼中。这种明显的礼节上的矛盾之处如何解决呢？有一些公众场合如何使用手机的规则雏形已经显现出来，看上去就像那种火车上大声聊天，或者电影院或戏院里的手机铃响之类，最终将被与插队等行为一样确定为不为人们所接受。但是由于英国社会有着不挑衅陌生人的潜规则，所以我们尚不能完全确定这一点。在火车和其他公共场合用不合适的方式打手机，至少已经成为一个公众关心的话题。但还有其他正在浮现的手机礼节，可能现在还处于争议或者是模糊的状态。比如说，现在似乎还没有一项关于商业会议中使用手机的礼仪成规。你会在步入会议室之前将手机关机吗？或者你会在开会中间把手机掏出来，带点卖弄的将它关掉，以向众人传达一种信息：瞧，我多么尊重你们，我为你们把手机关掉了。还有，你会将你已经关掉的手机放在桌上，作为一种向你的客户或同事提示你对他们尊重的一种方式吗？如果你让手机开机，你会明目张胆地放在外面，还是把开着的手机藏在手提包中？你会在会议中间接听手机吗？我的初步观察显示，低层次的英国经理人会议不太讲究礼节，大家各自强调自身的重要性，把手机开着，在会议时也接听电话。而那些不需要手机来证明身份地位的高层人士，则更倾向于尊重对方。那么午餐会怎么样呢？如果在商业午宴中你重新将手机开机，能被大家接受吗？你需要找一个理由开机吗？需要道歉吗？我的初步观察和访谈再一次证明了一种类似的模式。地位较低的、充满不安全感的人，往往会在商业午宴中接听甚至直接打电话，通常会表示道歉并给出理由。但这种我很忙而且不可或缺的姿态，却使得我们的道歉听起来就像一场伪装的吹嘘。而他们那些高层更有安全感的同事们，则或者将手机关机，或者他 如果他们出于某种理由绝对必须保持开机，会用一种真诚的，通常是十分尴尬的自我贬低的语言来表示道歉。还有许多其他微妙的关于手机使用方面的规则，有些甚至一点不涉及用手机通话，比如说将手机作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来使用，拥有它仅仅是为了攀比，特别是在十几岁的年轻人中间。而在年纪较大一些的男性手中，手机某种程度上则代替了汽车，成为一种男性我的比你好心态的展示媒介。他们谈论着不同品牌、不同电信网以及功能的优缺点，这样的对话代替了更传统的合金钢圈、0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刹车马力等话题。我也注意到很多女人现在也将手机作为他们的止步标志，当他们独自在咖啡店和其他公共场合，手机代替传统的报纸或杂志来暗示他们没空，界定个人领地，甚至不用手机的时候，只要把手机放在桌上，仍然是一种有效的自我空间防卫，可以保护女性不受令她讨厌的外来社会接触的干扰。如果一位陌生人前来打扰，女性会触摸手机或者把手机拿起来。有位女性解释说，手机放在这儿让你觉得安全点，就放在桌上，放在你的手旁边。事实上它比报纸要好，因为它代表的是活生生的人。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随时打电话或发短信给你想要联系的活生生的人，对吗？这让人放心。那种认为由一个人的朋友与家庭组成的社会支撑网多多少少会藏匿于手机之中的观点表明，即使只是触摸或抓住手机，也给人一种被保护的感觉，并且向其他人发出我并不孤单，不易受到攻击的信息。这个例子还指出手机更重要的社会功能，我曾就此话题写过不少东西，但仍然需要在此简短地说明一下。我相信手机是现代意义上的花园篱笆或是绿色小村，手机科技使我们能够转回更自然更人性的前工业化时代交流方式。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小小的稳定的社区里，在小圈子的家庭和朋友之间享受着攀谈的乐趣。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我们越来越严格地用质量和数量来编织和考验我们自己的社交圈。我们大多数人不再享受隔着花园篱笆随性闲聊的亲密感觉，我们可能甚至不知道自己邻居的名字，相互的交流也通常只局限于互相之间那短暂的令人尴尬的点头，甚至有时连点头之交都算不上。家庭和朋友分散居住，即使我们的亲友们住在附近，我们通常也会太忙或者太累，以至于没法去拜访。我们经常处在流动中，在上下班的交通中花去太多时间，要么处在火车和汽车上的一大堆陌生人之中，要么在我们自己汽车里一个人自我封闭。这些因素对英国人而言特别成问题，因为我们更加保守，比其他文化受到更多的限制，我们不去和陌生人说话，也不会简单快捷地交朋友。座机允许我们来交流，但不是那种经常性的简便自发随意的交谈，不是那种我们习惯于攀谈时所使用的那种小型交谈。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生活在前工业化时代，特别是手机那种发出简短频繁而廉价的短信的能力，重建起我们对社区与亲友们的依赖感，为我们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异化与压力提供了一种解药。手机在一个支离破碎和自我孤立的世界中，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社会生命线。好，今天的好书慢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来自英国作者凯特·福克斯。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下一个温暖的春。